我国的科技人员做出了有助于森林营造、保护和管理的研究成绩。森林研究院利用在海边等地区也能保障树木成活率的基因转移，来培育出耐盐性侧槐和白杨树，为造林工作做出了贡献。而且将梧桐树苗生产到遗址的期限，从原来的两三年缩短到一年，还构筑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对进一步实现森林营造和管理的科学化提供了保证。此外，森林科学部门的科技人员在根据地区特点和条件完善树木种植和管理方法的研究工作中取得成就。